呈阳性反应的确诊个案之外，其余样本都是呈阴性。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在房屋署协助下成功联系多一户居民，确定他们已经在四月前迁出六全楼，现时仍然有两户未能够取得联系。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黑人弗洛伊德的死将会改变世界。拜登早前在休斯敦和弗洛伊德的家属私下会面并致哀，他接受传媒访问讲述经过的时候说，在公民自由、权利和以尊严待人方面，弗洛伊德的死是美国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时间点之一。拜登提到弗洛伊德的女出席会面的时候说，爸爸将会改变世界，他认同这个讲法，又形容弗洛伊德一家是了不起的家庭。休斯敦是弗洛伊德的成长地，他的遗体在当地星期二落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231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0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86，瑞士法郎0.952，加元1.344，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17美元，卖出1,719.39美元。天气方面，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恬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恬淡情怀主持周美欣。夏天到了，咁我揀嚟最有夏天气息嘅歌咧，就系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John Travolta 为电影《Grease》里边所唱嘅《Summer Night》。净系听呢首歌嘅歌名，就知道佢几咁热辣辣啦。 逢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周美欣主持嘅《恬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Come on baby， 嚟啦！ Dusty Bottle 的新歌由女性角度出发，讲女人可以主导关系、情欲，甚至征服对方。点征服法咁就留翻俾你自己想象啦。作曲编曲 Dusty Bottle， 填词王乐怡，监制舒敏。上榜5个星期，上升4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Dusty Bottle Break It Dow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Nana， 莫莉同我着校服着成点啊？ 阿朱妈着校服咪四个字咯，惨不忍睹啦！ 唔系啊，我觉得 Kitty 几好啊， 我都觉得莫莉着得几靓。 我哋相信听众嘅眼光都系雪亮噶噃。 唔信？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仲有 Nana 主持嘅敏感时刻。 咁啊，记得留意埋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版啊，睇下你哋只眼系咪真系咁雪亮。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咁快去到六月九号，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收听紧嘅系敏感时刻。咁喺直播室入面咧，有 Leo Leo 啦，有 Kitty 啦，仲有我莫莉，大家好。 Hello，Happy Tuesday， 星期二晚啦，又到咗。系 啦，我最开心嘅其中一日啦，每一个星期。 而更加开心嘅咧，就因为我哋六月份咧有 special 啊，系啦，系敏感时刻之制服诱惑嘅。 系咪真系诱惑咧？唔知道，但系就真系有制服嘅。 知道咧，上個禮拜咧，即係我哋嗰、那個第一集啦，就係、是、做學生妹啦。 係啊， 跟住之後咧，阿 Kitty 就好冇違和咁啦。 唔係㗎，我都有人話嚇、啊、你呢啲應該係著 lace 啊、see through 嗰啲啱翻自己啲。 唔係喎，我睇翻網上我哋啲聽眾嘅留言，佢有違和感嗰個係莫莉咯。 係啊，即係佢哋直情同我講，即係話我直情係算啦你咁嗰啲嚟。 係喎 ，Kitty 仲呃到人，我覺得上個禮拜著校服。 係啊，所以我就話 Kitty 完全就呃到人，而我咧係。一直你知唔知陆陆续续收好多个 message 啦，啲人就话你搞咩啊？佢话你哋系咪想港台快啲 大吉利是。 跟住之后有好多人咧，跟住第二日我哋要翻嚟，我同 Kitty 翻嚟录音啊嘛。每一个人真系系100% 嘅人。 都系讲紧呢一件事， 系啦， 好有回响啊！ 唔系摸呢次嗰啲咧，系留班留咗好多年咧，都死唔毕业嗰啲咧， 死唔 去 嗰啲咧， 明明即系九年免费教育噶嘛， 系啊， 跟住去十几年， 系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我哋今个月每个礼拜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啦， 系啦，咁啊有见及此咧，我哋今晚都有一套另外一款嘅制服， 系啦，我哋每个礼拜都有款新嘅唔同嘅制服嚟嘅，呢个就系佢哋今个月嘅 assignment， 系，简单啲讲先啦，一阵间我哋十点半。嘅时候就会有一个 Facebook 嘅 live 喺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嘅，咁大家咧就到时可以上到嚟咧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睇我哋呢个直播。 系啦， 今日我哋究竟系做啲咩？ 冇错。 但系我好想讲嘅咧就系咧有人，即系呢个我要撇清翻个关系先嘅，因为我费事人哋会觉得 Leo Leo 嘅 taste 差。 系， 因为有好多人都问。你套校服系咪 Leo Leo 帮你？ 梗系唔系啦，我揾又点会咁差呢啲校服？莫莉莫莉连着都着错， 都唔系我揾噶，嗰套唔系我揾咗都唔系咁噶。 我哋因为嗱，首先咧有啲限制嘅，资金有限啦，然后咧个 size 又有限啦，款式有限。 我谂 size 有限嗰个唔系你咯， 系我 OK， 我承认， 所以其实我哋都冇乜得拣嘅，即系见到咦差唔多着到咯，咁就要啦， 但求粒都上身噶。 同埋上次你哋好唔专业咯，即系着啲唔着啲啲鞋啊袜。啊、又唔合格啊咁啦！ 經過上次嘅經驗啦，我哋今個禮拜真係非常之認真。 哎、我唔夠膽咁講。 你真係你真係覺得你今日好合格，Kitty？ 我哋十點半先係正式開 live 啦，係啦。 咁咧，我即係 哇！你即刻熬底嗰個嘢。 嗱，我今日咧，因為頭 你一開開到個頭， 佢即刻就有十五分鐘裏邊，哎，我有咩可以轉咧？ 係啦係啦，好肯定佢就喺報個 search 咧，一套整齊嘅，整齊今日個主題嗰個制服係點嘅？ 應該 因為翻嚟之前咧，我係去咗飲噶，咁所以咧，我有啲飾物咧，我已經除咗，咁同埋咧，我都特登帶咗一對平底鞋翻嚟，係有少少 hints 啊。咁啊，呢個職業咧係需要一對平底鞋。 咁我俾第二個 hints 大家，係個 hints 就係咧，頭先我哋已經影咗一張我哋三個嘅 good photo 啦。喺嗰個時候咧 ，Kitty 係擺錯姿勢嘅隻手， 又冇錯嘅，又唔一定係 有固定姿勢嘅，因為你今日嘅 你哋今日个行业有固定姿势咩？ 好似只手好似有噶， 冇。咁你做嘢嘅时候又唔可能会有固定姿势啦。佢哋好辛苦嘅工作都。 但系咧，佢又真系有两个袋喺件衫度嘅。系啦，咁到底点解咧？ 咁啊，梗系要有袋啦。佢哋好多嘢要摆噶嘛。 系啦，嗱，所以头先 Kitty 就话啦，即系嗰啲嘢你摆唔摆得齐咧？ 系 嗱，我所以就话我唔敢认啦。 我一齐埋啲戒指啊，等等。 你啲嘢唔齐唔紧要，但系如果有啲嘢唔足咧，咁就可以捉下你嘅啲袜啊鞋啊啱唔啱咧，系咯。 但系悠悠今日你唔系训导主任啊，上个礼拜你就 系。系今日我都系一个奖嚟噶，系咩奖咁解啫？ 嗱，所以咧阵间咧十点半嘅时候，我哋就会有一个嘅 Facebook Live 啊，就喺呢个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嘅，咁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啦。同一时间咧，一阵间我哋会公布我哋嘅主题啦。咁如果大家咧同嗰个主题都会有啲拉楞嘅话，好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大家记得播歌同新闻嘅时候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嘅。 系，咁我哋十点半钟之后就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噶啦。 呢首歌都几切合嘅个名， 嗯， 系啊，切合我哋以下呢个主题噶。 系，听一下。 啲人咧平时咪会讲 ，Hey girl， 但如果广东话会点？喂，女仔。 节奏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 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ary goes round and round。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储起。Love is all around。 嘅歌曲名字叫《人间有爱》，主唱嘅 R O O T。 Hi Gigi， 好耐冇见，不如约出嚟倾下偈啊 ！Kitty， 梗系好啦，喺边度啊？ 如就去我个朋友圈啦。 好啊，迟啲见。Back to one, back to one,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咏琪。 如果你都想知多啲 Gigi 嘅近况，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我哋而家开股未咧？ 系啦，你哋点解会拣今日你哋呢个造型呢？其实、上个礼拜就学生啦，系啊，今个礼拜就系咩呢？你哋自己讲下点解会选择呢？ 我哋而家未开股噶嘛，系嘛、即系讲下背后原因，等大家估下系咩职业咯。其实咧呢、這个咧我都有啲可以分享嘅、即系呢一个工种工作嘅地方咧。其實平時普通人咧都唔會好希望去揾佢哋㗎啦，係啦。但我又真係細個咧就成日都會去嘅，係啦。咁我都會見到好多呢一類，哇！原來都幾難講啊。 點解你細個成日會去呢？你好係咯， 即係我 你身子好差。 身子唔好啦，咁亦都其實我大個都試過一次好深刻嘅，一陣間開股咗之後咧，都可以即係同大家講下呢一個經驗咯。再加上咧，即係唔止係自己會去啦，屋企人又會去啦。咁、當你屋企人去嘅時候，你又會陪你屋企人去啦。咁、其實你就會即係好多經歷咧，都會即係好深刻嘅，係啦。因為我覺得去得呢啲地方嘅時候咧，都唔係話好鸡毛蒜皮嘅事咯，系啊，有时真系可以几大件事，所以你见到佢哋即系呢一个工种行业嘅人士嘅时候咧，你都会留下几深刻嘅印象。 系啊，因为有时仲会牵涉到生离死别添噶，所以大家都唔 系 好恨去出现呢啲地方。 系，而我自己个感觉咧就系、 你放心，大家佢哋唔系做破地狱啊，今日。 其实系都几好、啊，点解觉得你之前唔 suggest 我做呢个？呢个真系一生人可能做着一次嘅，系嘛？ 菜添仲要， 莫莉扮堂官 Kitty 破地狱咁。 其实套衫系咪有唔同嘅咧？呢、這个真系要 research。 好似系咪咯？系咪定系就咁着嗰套唐装就算嘅咧、 有长噶嘛？有啲有短带，有啲系成件长噶嘛？见到啊， 系 咯， 系咯。嗱，今日我哋就唔系破地狱，但系其实咧都系同样地令我系我由细到大都恐惧嘅。我细个嘅恐惧咧就系因为咧我每次入去嘅时候我都觉得好痛苦嘅，系啦。跟住之后，因为我一定会有啲皮肉之苦噶，每次入亲去都系，就算唔入都好啦。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受到一啲嘅辛苦嘅感觉嘅。 系咪唔开股好难讲嘢咧？ 系啊，跟住开始啦，到我有认知，即系大个啦。我入去嘅时候，我就惊第二样嘢啦。我惊鬼。 哎呀，佢哋话好多噶。 系啊，咁正常、 即系如果啲朋友有啲咩奇怪故事，关于我哋今日有公众都可以等阵打电话同我哋分享、 啊。 系、 但系咁讲，我即系头先我入嚟之前，即系我哋已经换好衫噶啦嘛。咁喺楼梯嘅时候都吓亲唔少同事啦，即系咁啱见到夜妈妈咁样。咁跟住我都有同佢哋讲话，嗰阵时咧，我读大学嘅时候，我真系有谂住拣呢科，我真系有谂过。 系， 但系因为如果我揀得咧，我都會當係終身職業啦。咁、我喺深思熟慮之下咧，我就覺得有一啲關口咧，我自己係過唔到嘅，所以到最後我冇揀到。但我就都好敬佩，或者我其實都即係好， 我都好尊敬呢個行業嘅人。係 啊，所以我自己真係有諗過去做噶。 係，我就知道自己一定冇咁嘅學歷去做噶啦。入面嘅工作，但係我係真係我頭先都講啦，雖然我就話我大個咗之後我驚。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在入面感觉到好多好多的温暖，这个是真的，就是入面的工作人员给到我超级大的温暖来的。而在我最彷徨无助的时候，他是哄我哄得我是 氹得你好开心，氹得你好舒服。 入到去就一定唔系开心噶啦，但系佢会 喺唔开心之余氹得你好舒服， 佢会减低我嘅恐惧咯，令到我系冇咁惊嘅，我会对。對自己會有信心嘅咁樣，咁同埋咧，頭先 Kitty 講咗落嚟嘅時候啦，一定要講一講子成添啊！子成係忍唔住撳個掣個隔離咧，就哇，即係你哋今日又咁樣搞到我最尾講嘅時候都唔知講咩好。 我都話啲男人中意制服有話， 唔係啊，佢係拜神啊， 關拜神咩事啫？你哋呢套衫真係， 因為佢覺得我哋即係每個禮拜咧，即係話點解我唔可以正常做節目？ 咁我哋今個月係呢個制服有話啊嘛。 係啦， 對唔住啊，子成，你忍耐一個月啦。 有啲再激啲嘅俾你睇添啊， 跟住同埋有好多嘅同事已經出面同我哋講話，可唔可以一陣間同我哋影相嘅？ 唔係，我發覺呢一個工作嘅人咧，其實我覺得要有相對地係會好有愛心嘅，因為你冇愛心冇呢個耐性咧，其實係好難做呢份工作嘅。我覺得你哋同唔同意啊？ 絕對同意， 係啊， 絕對同意。 因為你成日要去照顧一啲唔係你親屬嘅人，係啊，其實都好辛苦㗎。係， 同埋某程度上有少少都算係叫厭惡嘅，有某啲嘅， 有啲有某啲情況之下會有厭惡嘅。 係啦，但係而佢哋亦都要好細心、好耐性地去幫大家，所以我覺得。他们是真的很好，即我觉得是很多谢他们的。 是但我们看戏时有些很恶的黑黑面那些好笑。 有些人说我就是似那些 了。你穿校服又似即你说你的样子挺不讨好啊莫莉。 我是女版成灰案。 但每个工种都有恶的人的啦其实。 是啊。那你没有些恶的人 又看不住小的人。 哎又是又真的是的。 所以今天 Kitty 你要听我话。听我这几个礼拜都是。 同埋呢個工種，我發覺咧，同以前有少少改變，就係咧，以前大部分都係單一性別，而家好多時咧係兩種性別都有，係啦，係咪？以前多啲女仔做嘅，而家男仔都多咗啦，係咯，係咯，因為個名字一諗起就係好女仔嘅工種嚟噶嘛，但其實係有男性做噶嘛， 其實我哋而家都呼之欲出噶啦，應該大家都八八九九估都係咩？ 係，大家都知嘅。 咁陣間十點半咧，我哋就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嗰個 Facebook 網頁嗰度開 live 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好似上個禮拜咁踴躍，同我哋 say 個 hi 啊，咁亦都將你哋有關呢個工種嘅經驗或者經歷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係，再一次講啦，你哋 message 我哋真係睇曬嘅，所以真係少啲負評，求下大家高抬貴手， 我哋玻璃心嚟 啊！ 我哋而家已個褲出已經闊出去， 係啦，你唔好妄上欺凌嘅莫莉啦。 好啦，我哋而家公布，等大家咧公唔公布啊？等大家 公布咯，係啊，即刻就衝入嚟啦！我哋今日嘅制服又話就係噔噔噔噔，係護。护士嘅，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 爱情童话放，流连千秋，知道留心这么完美都够。能让你真恋我才是家，寻寻觅天国门牌号码，很多浪人也不觉留守真实的他，这先叫成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反修例大游行一周年，大批市民傍晚起在中环游行，几百人一度走出马路，至晚上九点半左右人数减少，但人群未完全散去。游行冇获警方反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警方一度施放胡椒喷雾制服部分人，有防暴警员在中环多处截查多人，在德辅道中多次举起蓝旗，并在马路上筑起防线。警方话，晚上在中环一条行人天桥上发现天拿水和大批玻璃樽等，不排除有人用来犯案，强调绝不姑息违法之徒，又批评部分示威者用杂物堵塞交通。政府动用公帑协助受疫情影响的国泰航空，国泰公布390亿元的资本重组建议，当中273亿元由政府动用土地基金投资和提供过渡贷款，剩下117亿就由股东供股。政府将会任命两名观察员进入国泰董事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无意入主国泰或者长线持有股权，不会参与国泰日常营运，投资唯一目的是维护香港航空枢纽地位，强调无政治考量。国泰主席何以礼说，国泰每个月流失25亿至30亿元现金，如果没有今次资本重组计划，集团将会在短期内用完200亿元现金流，面对崩溃的严重风险。今次计划对国泰航空的存亡是关键。他又说，政府任命的两名观察员是以保障政府的投资，他们有权检视国泰内部文件，参与董事会会议和讨论，但没有投票权。对于会不会裁员，何以礼说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仍然在考虑会不会参加补贴薪酬的保就业计划。民主派下个月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立法会参选名单，力争过半数议席。只有热血公民表明不参与协调机制。热血公民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质疑，机制只是让民主派不同阵营分饼仔，反问能否反映民主的基本意思。他说，既然热血公民的政治纲领不同，会照常参选，照顾同道中人的选民。日本明星秋田犬小威离世，终年13岁，大约相当于人类的90岁。小威原本是流浪狗，2007年被清心县一间烤章鱼店的老板娘收养，成为镇店之犬。传媒争相报道，形容小威是丑萌，即是外表不讨好，但是反而更加惹人喜爱，累积了极高人气。小威的威水史包括曾经获地方政府委任为观光大使和 JR 铁路观光站长，2011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任为世界遗产活动特别大使。日本311地震之后，小威以清心县居民身份巡回赈灾，他的经历曾经被拍摄成电影《松毛犬小威》在香港上映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291点，跌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01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82，瑞士法郎0.95，加元1.343，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伦敦

为系啦，我哋今日咧，即系其实上个礼拜开始啦，已经有一个嘅制服诱惑，咁啊，今日咧就已经嚟到第二集啦，就系巫师。 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先啦。嗱，心机旁边有啲听众咧，可能未睇紧 live， 唔知啦。咁啊 ，Kitty 咧就着咗一套全粉红裙白边嘅护士服，系一条连身裙嚟嘅。咁就我覺得都好啱啊 ，Kitty 著嘅，但會唔會有少少似嗰啲老人院嗰啲制服？ 護士冇分 嘅， 都係愛心愛心天使。 係啦，咁啊，莫莉就著咗一套粉綠色裙白邊嘅，亦都係 One Piece 嘅連身裙嚟嘅。 佢直頭護士長咁款啊，好驚，好有威嚴啊，覺得佢。 咁都 OK 嘅，都著得莫莉個樣真係幾有威嚴喎，係 啊。 系咯， 你会唔会闹啲病人噶？ 我唔会啊，但我会闹啲下属。 即系闹我咁 样。诶，咁我觉得佢哋两个着护士服都着得几好睇嘅、 啊，好过学生妹。 系 咯， 系咯， 话晒我脱离咗学生妹几廿年。 个年纪上面好似啱啲咯。 同埋咧，今次呢套衫咧，即系我哋 合身啲噶， 合身啲啊，系啊，我着上去都觉得我有呢个气质啦。 即刻突即刻突显咗 Kitty 个身材，平时收收埋埋，我觉得今日好好明显。 系啊，我 都 系啊。嗱，系同埋咧，我哋咧都要同咧 Facebook Live 嘅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我哋今日咧认真嘅地方，点解我哋同你咧话我哋今日认真咗，因为我哋咧真系有道具嘅， 系 有呢个而家 你咪攞只手嚟啊，量血压啦， 要用噶啦，有呢个 系时候量血压。 呢个量体温而家系人都识啦，间间餐厅都有啦。 呢边又冇电喎。 好，我哋量血压啦， 量血压， 你知唔知量血压啦？其实量血压都几难。 揿开关掣咁啊， 都你都要识喺个图，嗰个呢个嘢绑喺边噶？ 呢个就咁咪摆手臂位咪得咯。 同埋你知唔知道上压？ 你唔好摆喺条颈度。 正常系几多？ 诶，唔知喎，你真系识啊？ 我真系唔知哦。 我记得好似系六十 嘅啫嘛， 六十同九十 系咪噶？ 好似系 咁低， 冇咁低噶。 嗱， 我记得试过我量过咧，就系13980，佢话我正常，系啦。 我記得肯定冇咁低，你咁樣應該係暈低噶啦，就嚟 係咯，即係上 九十都暈低， 好似太低喎。我試過正常係139同八十， 我都 記得 我係 百零， 哎呀唔係六十係心跳啫， 白痴啊！ 唔係咁，我做咗護士長咁耐，唔使我搞呢啲嘢啊嘛，俾啲靚即係 Kitty 做噶嘛。 咁唔係我覺得比起著校服咧，今日佢兩個咧就合格咗多啲嘅，冇咁多亂咁帶上身嘅嘢，因為護士更加唔可以隨便帶飾物。手錶你哋知唔知佢哋擺邊嘅？ 知 個袋度呢度。 唔係啊，吊喺條帶度，一睇可以攞住睇。 係啊，發翻上嚟㗎條帶度， 冇腰帶嘅呢個。 有啊，條腰帶咪喺度咯。 睇睇睇睇睇。我頭先就話呢條帶係咪要嚟擺電話嘅咧？ 黐線， 點擺電話？ 原來又唔得，原來 擺電話嗰度點夾得實嘅電話啫？你擺心口都仲夾得實啲嘅電話。 哦，原來係咁。 你要倒翻轉，而家睇係倒轉咗嘅時間。 緊要啦，我隻錶冇電㗎。 不過有啲人咧個錶可能會掛喺心口嗰啲位㗎。 係啊， 係啊。 純粹係咁樣睇，因為你唔會帶啲飾物或者啲首飾，因為你會戒親㗎啲病人㗎嘛。係係 咁另外就會插啲筆喺個袋度㗎嘛。 係啊， 係啊。 同埋可能佢哋有啲工具會擺喺個袋度嘅。 系 咯， 系嗰啲探叶针嗰啲会摆落袋。 其实咧，点解我话我之前有谂过做护士咧？就系我读大学嘅时候咧，选科咧，我有谂过真系读 nursing 嘅。咁跟住，因为都九分入噶啦，咁但系咧，我就谂有一样嘢我过唔到嘅咧，就系我可能我好怕一啲尸体，因为 怕唔怕血咧？咁你 血就一般，我又唔係真係好驚嘅，但我唔知道，因為我由細到大即未真係見過啲好多血或者好恐怖嘅場面噶嘛，即係你只係幻想或者可能我頂多我睇電影，我唔驚咁樣，我唔怕血腥咁樣，但係好多人就會同你講哦，咁你真係要有好多嘢唔怕你先好，真係去讀喎，我驚你真係半途而廢喎。譬如即係頭先我咧可能話有少少即係比較厭惡啲。嘅可能係一啲排泄物啦，咁 樣 你照顧一啲病人嘅時候， 都會接觸到㗎。 你要做啦，係 有時都要幫佢清理咧。 係啊，即係唔可以怕污糟啦，咁樣即係好多嘢。跟住你諗深一層嘅時候，係咪真係做到咧？咁嗰陣時咧，我自己就 同埋唔可以成日化濃咯啲妝。 吓嗰时，唔系啊！但系我想话咧，如果翻工戴口罩， 你转紧我哋两个啊，话我哋作为护士化咁浓妆咁样啊， 咁头先去饮， 唔系跌咗只眼睛冇落个病人嗰度。 我今日下昼去拍呢啲 M 啊嘛。 喂，但系今日你哋戴口罩完全冇违和感，好配合你哋嘅造型咯，系啊， 系啊， 系咯。我想话即系护士呢个工作，即系我自己系觉得好神圣，所以我真系谂过 值得尊重嘅， 好想去做，因为我真系觉得可以帮到好多人嘅。 系， 我自己都。雖然我就話我知道自己學歷冇可能做到啦，但係咧即係譬如可能話老人院啊，同啲 照顧啲老人家咯， 係啦，同佢哋傾下偈啊，同佢哋玩下，又或者有陣時有啲義工係入醫院嗰度去同下啲星期六日同啲小朋友玩下傾下偈嗰啲噶嘛，咁跟住咧一次半次我覺得 OK， 但我發現我係唔可以長期喺個醫院入面做嘢嘅，因為咧。我是一个更好眼前的人、我会好怕这个的生离死别。是啊，咁跟住所以我就会好驚啊，所以我发现我会好唔舍得，咁所以我就唔够胆去接触呢样嘢。 不过可能好快你做几个月就会习惯。 是啊，其实呢你哋都有去过医院嘅经验㗎啦。你哋对护士嗰呢套制服嘅认识有几多呢？ 我覺得簡潔為主 咯。啊，但你哋去咗咁多醫院都見咗好多唔同款㗎。 真係喎，所以我真係唔知道係咪唔同醫院就有唔同嘅顏色，即係點樣分嘅？ 即係其實唔同醫院有佢哋自己嘅設計嘅制服嘅，係啦。其實私家醫院更加會唔同啦，同公立醫院會有分別啦。 咁頭先你話老人院可能 老人院嗰啲有啲姑娘，有啲未必真係護士嚟㗎嘛，係姑娘啫嘛。因為我知道啲制服其實同我哋以前咧成日諗最早期幾廿年前真係全白色， 係白衣精 有頂白帽，同埋 有白帽仲有十字眼， 同埋有件藍色嘅斗篷仔噶嘛，好似藍丁格爾咁，唔係喎，我見過跑馬地嗰間醫院係所有，我見幾個護士都著住個斗篷仔。 唔係啊，我懷疑係高級嗰啲先有㗎。係 咯，成日以為高級先有。 係啊，同埋啲衫嘅顏色都應該係分咗高級同啱啱入職咁樣㗎。 喂，我突然之間諗翻起我一件事啊，就係咧，我中午嘅時候咧，咪揾暑期工嘅，我即係有。我真係有去應徵過做診所嘅姑娘，但係佢最後冇請到我啊！ 診所姑娘都唔請你， 係啊， 你咪惡啊！ 我點 會 惡？ 佢惡得過你？ 即係佢下家節目啊，嚇到個僆仔唔敢再打電話嚟啊！ 唔係啊，我嗰時唔係咁咯，我嗰時得十幾歲嘅咋，佢冇唔打電話嚟，佢有打電話嚟。 有啊，你問下我哋， 佢有打電話嚟，不過佢唔同我傾電話啫，係咪？佢真係冇打電話嚟。我對，我喺度公開同你道歉 ，sorry。我語氣重。但好人嚟嘅， 我哋要多谢子维啊，子维义务拍膊头去帮我哋去扎住， 同埋好想睇到我哋呢个制服。 子维睇下好好啊，系啊， 你咁多， 如果我做护士，我会帮你抹身噶，子维，同埋帮你转身。 喂，咁多，我哋好正啊，子维今 日。我讲埋嗰个应征先啦，咁我初初以为咧冇乜人去见啦，点不知咧系劲多人去见噶喎，咁咧就真系医生见噶喎，即系嗰个诊所医生。 等於係個醫生嘅秘書咁。 係啦，咁跟住考咩呢？就係佢俾好多中文名你，跟住叫你轉翻做英文名，即係轉翻，即係譬如崔傑彤咁樣，咁你就要拼翻做英文名啦。咁有啲英文名咧，你就轉翻做中文名啦，咁樣真係好簡單嘅啫。咁跟住咧就會問你點解你會想做啊咁樣。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表現得唔錯㗎，但我真係唔知道點解佢最後冇請到我咯。係啊，嗰時我又冇咁惡嘅。 我估到啊，我估到點解啊？ 同埋診所姑娘係要好嚴肅㗎嘛，崔彤。 你嗰个系男医生定女医生啊？ 男医生、啊， 男医生 吓、啊、咁、啊、一定请你啦。 唔系、啊，可能 嗰时好丑样嘅中学嘅时候， 咁我明啊。 或者可能阿医生睇唔俾咧，做咩？ 咁我最近咧，即系咧，同阿子维佢哋咧，即系走去研究啦，即系睇啲医护嗰啲资讯嗰啲啦。原来而家咧系普通做诊所嗰啲，即系或者系接待，即系门面啲嗰啲，即系帮你量血压啊，即系喺。即系前期 医务所嗰啲啊，你讲 系啦，或者医院入面前期少少嗰啲啦，原来要读书噶，佢有个证书要读，你 香港有分系乜要读乜嘢啊？咁 我 净系知香港有分注册护士同登记护士， 系啦，登记护士都要读噶，原 来系啊，登记护士不过读嘅年期比注册护士短啲， 系啊， 但系登记护士又唔属于注册护士嘅下属嘅，佢哋都系工作伙伴嚟嘅，不过大家处理嘅嘢有啲唔同咯，同埋读书嘅年期有啲唔同咯， 系啊， 又唱。 二号，我唔识，我唔 系跟住之后， 唔够 两秒， 咁你哋怕唔怕针嘅咧？我想知道。 怕唔怕打針定 係啊？見唔見到針嘢你會驚？ 見到針唔怕， 我見到針 打落我度就少少咯，都怕痛嘅。但你打落人哋度冇嘢噶。 但你要望住支针打落人哋度喎， 冇嘢噶。 你都要揾到个血管，有啲人揾唔到嘛，系咁拍拍拍拍拍咁， 系 咁 嚟 咁嘅。 啲手势嚟噶，捐血嗰时系咁咯。 好中意明吹杰同点解做唔到护士？因为唔系自己一嘢插落去， 飞镖咁飞 过去。 你同佢冇事嘅，冇事嘅。但我相信嗰阵时我嗰个叫做暑期工咧，一定冇得掂呢啲噶啦。即真系可能纯粹帮病人登记。我谂配药都唔会嘅，因为嗰阵时嗰个职位系真系冇得考试或者唔需要嘅，可能即系纯粹系叫阿名。 喂，其实诊所护士有阵时候，如果可能冇乜特别嘅学历嘅时候，可能只系一个似 reception 嘅物体嚟 嘅。系啊，听下电话啊，即系挂号啊嗰啲咁样。 所以诊所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通常咧啲姑娘咧执完药之后咧，佢一定会摆落个兜度俾翻医生，医生 check 咗一次，佢攞翻出嚟先至会嗌你个名去攞药咯。我唔知道你有冇怀疑呢一样嘢啊？ 我冇啊，因为佢喺个格仔里面噶嘛，佢都冇打开个窗。 但系咧，我隐约记得咧，好似啲护士着护士制服。好似有着丝袜噶，你两个点解两只脚光脱脱嘅？ 系啊，白色丝袜， 白色丝袜或 要有噶， 白色丝袜或者肉色丝袜噶。 我就唔知系咪。 我好似冇见个护士打大两只光管脚。 唔系，我有着打。 我望下，又好似有啲唔 系 好对路。 我话咗你 ，Kitty 开头讲到咁大。 我记得我拍戏咧， 唔系因为我真系唔知嘛。 唔系， 我 记得我记得我做电影，如果做服子有护士场面咧，我都试过自己设计一啲。护士衫，跟住我记得我都有俾丝袜佢哋着嘅，系啦。但系而家好似顶帽就唔系好多医院有，系咪？ 系啊， 系啊。 呢个就真系要多谢我哋嘅亲爱嘅监制， 系， 因为 卡文喺度， 卡文，因为佢为咗我哋今日个主题咧，佢真系四处帮我哋又揾个资料嘅，咁有个资料搜集咧，跟住佢就 系 话， 系佢咧就系话而家嘅护士咧系比较少，甚至咧真系未必会戴呢个帽噶啦，咁样， 系 啊， 但系头发。都要企你咯，所以我 觉 得， 所以扎住咯。咁其实莫莉系咪唔合格咧？ 得噶呢啲， 好似披头散发唔系好合格、啊。 咪就我护士长，我话乜乜？ 护士长唔系着呢个衫添、 啊，你唔好理我。我 护士长个衫唔同噶， 我着得后。 你公器私用呢个人告佢啦。 不过头先你讲到打针咧，我想讲咧，我系好惊打针，所以呢样嘢我都觉得我自己冇可能系做到护士。你知唔知道我啱啱今年嘅年尾，上年嘅年尾，我去打流感针，因为我不嬲就打流感针噶嘛。跟住之后咧，我去到诊所嗰度嘅时候咧，嗰、那个医生不嬲都知道我出咗名系好惊针嘅，我惊到我系见到 你 尖叫。 你医生 抹低咗。我其实都好惊针噶，我见到针，我见到针都惊噶啦，所以我唔病到死死下，我都唔会打针嗰啲人嚟噶。 同埋跟住我，其实而家我有睇中医，我做针灸噶嘛，我以为自己唔惊咯。 哇，针灸吉到成身针 ，Hellraiser 咁。 系啊系啊，我针灸嗰啲针啊，真系冇咁痛噶。 我未试过针灸啊。 佢冤冤避避咁，冇乜嘢噶，吉咗都唔觉噶。 生人你试过针灸噶啦？ 系啊 ，OK 噶。 系啊， 可以试下。 我一次都未试过，因为我好惊针噶。 系。 我譬如医生同我打针，我系要另歪面唔敢睇嗰啲人嚟噶。 但系因为佢真系。佢可能冇吉得咁入，系咪咧？ 而且針有好多， 同埋冇嘢注射入嚟。 同埋係咯，我好驚。同埋我有陣時就好奇怪，點解有陣時打針要打手，有陣時又吉人 pat pat 咧？ 哦，咁如果你怕打手咪打 pat pat 咯， 係咪？好似有分㗎， 有分㗎， 啲藥啊，啲藥啊， 係 啊， 我知啊，應該打手咧係快啲嘅。 系啊， 嗱 ，pat pat 咧就系唔系噶， 唔系噶，睇下你嗰啲药有咩用？ 你唔好乱咁不比错资讯人啊！嗱，我哋有咩讲错，大家打电话嚟更正翻我哋。 同埋我哋真系假扮嘅，系啦，我哋声称我 哋 假扮嘅。 唔系真嘅， 因为好似知有咩之外讲翻正确。 我以为真系细个咧，多数都一定打 pat pat 噶嘛，因为可能怕痛或者 唔系啊。我而家睇啲片有啲细路仔打手啊，你唔觉上网啲小朋友 点解？点解？点解？ 通常發燒咧就打 pat pat 嘅，因為肌肉大會快啲有效，疫苗就唔使打 pat pat。 唔係個個 pat pat 都肌肉大，你個個都磨呢啊？ 唔係啊，即係個人個比例入邊個 pat pat 應該正常嚟講都係肌肉大啲嘅，同隻手比，所以發燒嗰啲就咪打 pat pat 啦，有啲都可以打手，但係如果想快啲見效就打 pat pat。 你肯定係聊護士傾偈，你先知道。 係啦， 因為我真 係你係咪成日聊護士幫你打 pat pat 啊？ 佢話：護士我發燒啊！ 護士我。 踢咗你冇笑， 我真係笑啊！ 你要猥瑣啲先似嘅。 跟住我笑話：你嚟打疫苗嘅喎， 唔係你啊！ 我係發燒咧。 如果唔係點會知 啊？我愛你愛到發曬燒啊嘛！ 唔係，我講埋我頭先嗰個經歷先。跟住我係打疫苗嘅時候，我今年嘅即係上年年尾啦。跟住我係打完之後，我同佢講話：我而家有針灸，我而家唔驚醫生，所以你唔使驚，我會驚啊咁講。跟住醫生話：哦，係啊，好啊咁講。跟住我一打入嚟咧，跟住之後我熬底到咧，我縮啊。 嚇！ 跟住之後咧， 斷嘅喎。 係啦， 好危險 嘅 喎。 係啦，跟住個醫生即刻好驚，佢同我講：你做乜嘢縮啊？跟住知唔知同我講咩啊？你而家縮咗要打多針啊！ 结果我打两针， 系啊！我有次验身又要抽血咯，其实真系好惊咯。咁啊，一路望住我，真系我知道缩系唔得嘅，但我真系完全要拧转面唔敢睇咯。 但 咁 你哋冇捐血咩？平时 嗱，我有谂过想去捐血嘅，不过我真系好惊针咯。 我又 OK 喎， 系啊， 我已经捐到有襟章有证书嗰啲， 劲喎， 系啊。 其实捐完血有咩感觉噶？我想知道。 其实佢都系 感 觉 吓， 帮到人嘅感觉。 多啲嘢幫到人咯， 幫到人 開 心。即係個人係其實冇咩特別感覺嘅。 係其實少少鼻嘅，佢因為嗰個針咧，我覺得比起普通你打針係好似粗少少。你望落去，同埋你因為一路見到啲血崩緊出嚟啊嘛。但係其實只要佢插咗入去之後咧，你就嗰個感覺就冇噶啦，即係只係嗰一兩秒咯。同埋都真係我又覺得好講嗰個護士嘅手勢，因為每年咧即係港台都會同紅十字會合作噶嘛，又要宣傳。咁咧，我之前都連續幾年幫佢哋做個 MC 啦。咁佢哋咧都有好多護士咧嚟到幫我哋啲同事啊去做捐血啦。咁佢哋都有一啲咧係話供應幫人哋吉針咧係吉得手勢最好嘅護士，吉咗都唔知㗎。 有啲護士可能細心啲嘅，有啲冇咁細心㗎嘛，可能粗手粗腳好似摩尼嗰啲咁咧。 佢唔係 似 Kitty 多啲喎，一嘢飛鏢咁飛過去。 比 Kitty 飛都飛得抵啲啊！ 俾我哋抌心啦！ 灯光阴声色近，不要心悸，就说点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跪。

阿朱妈着校服咪四个字咯，惨不忍睹啦。 唔系啊，我觉得 Kitty 几好啊， 我都觉得茉莉着得几靓、啊。 我哋相信听众嘅眼光都系雪亮噶噃。 唔信？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茉莉仲有 Nell 主持嘅敏感时刻。 咁啊，记得留意埋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版啊，睇下你哋只眼系咪真系咁雪亮。 死啦！我哋玩得开心得滞，唔记得接听听众电话。 系啊，再提提大家啦，你 系啊，好啦，咁啊，趁而家咧呼吁多次啦，18723888。咁一阵间咧，我哋咧会播歌嘅。咁咧播歌嘅时候，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咁啊睇下我哋会唔会接听到你电话啦。 系啦，睇你对今日佢哋呢个工种咧有冇咩嘢可以发表啦。 我哋玩到连咧，我哋原本话我哋自己有好多关于医院入面嘅感觉咧，我哋都冇讲。 系，其实我又好想问下你哋嘅。因为上个礼拜我哋着校服咧，其实大部分人都有机会着过校服，但系护士衫呢啲咁嘅特别工种嘅制服咧，其实唔系普通人有机会着过嘅。咁你哋两个着咗呢种咁嘅制服上身，有啲咩感受咧？其实舒唔舒服咧？ 不如我讲先啦，我觉得舒服嘅，但就真系戴住个头套，嗰、那个叫咩？那个 护士帽， 护士帽嘅时候系真系的而且确系冇咁舒服，因为尤其是有发夹啊，夹住咗嘅时候咧，就硬系好似好有啲嘢拮住咁样咯。咁所以我明点解话而家越嚟越少人会戴护士帽嘅。咁、而整体成套衫，我觉得系舒服嘅。 系、因为护士嘅工作其实都要多动作多劳动，其实套衫一定都要令佢好舒服，唔好绑手绑脚嘅，我觉得。功能性都好重要咯， 所以其实佢哋嗰对鞋都好紧要，因为佢哋长期都企啊或者行啊，要走嚟走去啊， 所以都系嗰啲健康舒服白色鞋咯。 但我反而咧，我上次着校服就冇呢个感觉嘅，呢、个制服咧我就有呢个感觉，即系点解唔同嘅行业要有唔同嘅制服，即系要着咗咧，好似好神圣咁啊个感觉。即刻咧，头先我照镜嘅时候咧，即系行路都挺起胸膛啲咁样咧，即系你会觉得好似有个使命感咁样咯。即系嗰套衫，好似就某程度上都代表紧一样嘢，代表紧一种精神。 其实我都见过咧，喺外国有啲护士系唔使着裙，系着裤嘅，因为着裙始终对女仔嚟讲都系冇咁方便。 系 、我求所以真系，我觉得护士着裤都可以系成立嘅一种制服嚟。 好似香港而家都有一啲嘅医院都系着裤， 都有噶。 因为有时你啲做佢哋嘅工作咧，你擒高或者踎低啊，其实着裤系方便啲噶嘛。等于我都唔明点解空姐成日要着裙噶，佢成日擒高擒低帮你摆行李，佢哋其实都好易走光啊，都好危险。 所以而家佢哋咪尽量唔会帮你哋擒高擒低，只会辅助你咯。 佢揿开咗，你自己摆啦。 系啊，就辅助你咁样咯。我想讲咧，就系话咧，我点解 我哋不如整次空姐啦？大家想唔想睇佢两个着空姐衫啊？ 睇下多唔多 like 啦，多嘅话 大家想咪叫佢哋整下空姐咯。 系啊，睇下大家多唔多啦。同埋今次个 live 啦，即系虽然就做完个 live 啦，但系都有得俾大家睇。睇重温嘅， 系啊，呢个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嗰度啦。同埋我见到好多听众咧，其实都我唔知系咪佢哋都有从事呢个医护嘅工作咧。对于头先我哋好大头虾同埋即系好拿手唔成势嘅一啲问题同埋一啲事件咧，佢哋都好快就已经同我哋讲咗，即系譬如啲上压下压正常系几多啊，跟住点解即系打针嘅位置要有唔同啊？即系佢哋好快已经留言咗俾我哋， 因为发觉我哋太无知啊嘛。 系啊，喺度打个岔先。头先咧，我哋 Facebook Live 嘅时候咧，有一个绝密嘅，就系我哋播歌嘅时候咧，有几分钟咧。是在 Facebook Live 先看到的。 是彩蛋来的。 彩蛋来的。这个彩蛋是真的极爆。是我们三个一起都示范了一样东西，尝试了一样东西。 是白痴了一样东西。大家想看我们有几白痴。 你都可以看到咪后的我们其实是怎样的。咪前的已经很正常了。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配着这套的制服。好了，再重新一 次啦，我哋呼吁啦，1872388，如果大家都有啲关于医院啊，又或者你都系一个护士啊，医护界嘅人员啊， 有啲咩辛酸啊，或者开心唔开心嘅，同我哋分享都可以打嚟咯。 系啦，而家我哋播歌啦，有三分钟时间，大家快啲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翻嚟我哋嘅直播室啦，咁啊呢度敏感时刻， 我哋尽快啦，听啲听众嘅电话， 系啊，好多白衣天使要同我分享 嘅。第一个 ，Hello， 有阿君喺电话旁边 ，Hello，Hello， 你好啊 ，Hello， 阿君你好啊， 欢迎你， 好 啊， 你有咩想讲啊，阿君？ 我讲制服咯， 系啊，你系护士嚟噶？ 我唔系护士，我女系护士。 吓，你个女系护士啊？咁后生嘅你把声， 系咯， 唔系啊嘛， 系啊。 我女做冇几耐嘅啫，不过就 是。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个女系护士，应该好熟悉护士嘅嘢啦。 制服啊， 制服咯，系。 系啊，其实制服系点嘅咧？而家今时今日嘅香港护士嘅制服。 嗱，其实多数咧都系着裙嘅，喺病房度着裙多咯。但你头先你都讲啦，着裙净得真系唔好方便嘅， 即系好易走光噶嘛。 系啊，真系噶。系咯。咁佢咁啱佢，我女女系护士，但佢就喺另外一个部门做咯。咁佢咁啱系着裤嘅，真系。 哦。 但佢就如果即系佢以前咧，曾经学士咧都系护，都佢之前都系护士嚟嘅。但某啲医院咧，政府医院多数系着裤咯。 系。 但系佢就喺私家医院做嘅。 我私家医院啲制服通常都会唔同啲嘅，我觉得。 其实靓啲嘅，我觉得 系咯，我都想咁讲嘅，不过我唔好意思讲啫。 阿光头，咁我想问咩部门系可以着裤咧？ 系咯， 佢系喺有啲部门系着咯，譬如门诊部佢咪着裤咯。 哦， 即系可能方便走动咯。 哦， 其实佢都会需要同好多病人做啲test 啊，成啦，或者行，有时佢都会需要行嚟行去啊，喐动比较大啲。头先你都咁讲咧， 有时又攞文，有时又攞文件啊，攞报告啊，咁走嚟走去噶嘛。 系啊， 颜色有冇分噶？ 颜色就冇分嘅。 嗯， 吓，某种颜色咯。 系 啦。 咁你听你女女讲咧，做护士系咪真系好辛苦啊？ 其实是的，真的 是的。你做妈咪其实心不心痛啊？ 尤其是呢排咯， 呢排疫情咪惊咯。 系咯，会戥佢担心啊？嗬，系咯。 会啊，但佢就习惯嚟噶咯。 但算啦，女女咁有爱心，走在前线，其实做妈咪应该好骄傲。 系 系。当佢遇到疫情嘅时候，即系好唔惊嘅时候，咁你就即系好开心咯。或者佢放工翻嚟，你见到佢嗰下就好开心咯。 系啊，因为系一个好有爱心嘅职业嚟噶。 佢都算系咁嘅，即系好勇敢啦、 啊。 其实系， 系啊，所以 咩都惊咯， 都为下啲医护打气，加油。 系啊，我知佢哋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咁你女女咧，即系你系咪话分唔同间数噶？我想问一下。 早间咯，中间咯，唔系 fix死咗噶，唔系话调间噶会。 难噶，其实，但有时咧，譬如佢翻夜间咧，佢需要翻一间特别早间咯，由七点翻到三点咯，咁跟住翻嚟瞓几个钟头，咁十点钟又翻去开工咯，直至第二朝七点咯。 系，同埋咧，头先我有喺咪后听你讲咧，你话佢哋出去食饭嘅时候咧，其实系咪要换咗套制服佢噶？ 其实基本上咧，你系唔会出去食，因为你换制服起码都要。你又要去更衣室換，換咗兩三個字之後，其實你所剩無幾時間食飯嘅啫。咁譬如翻翻去又要換翻件衫，再翻醫院做嘢，其實嘥曬時間。所以就大部分都喺醫院食面食咯，醫院有啲聽天。 哦，即係唔可以著住套制服出街嘅。 係啊，大部分其實大部分醫院都係。 但我見過嘅。 係咯，都有 可能係快速買啲嘢， 可能快速買個外賣咁翻翻嚟。 係啦，咁就可以，但係佢嗰間就一定唔得咯。 咁啊系嘅，你条街咁多菌，咁唔通佢行完街之后翻翻入去咩？ 同埋唔俾咯，多数都系。 我住跑马地嗰时见过咯。 可能佢系咪翻工途中定系点啊？ 唔系啦， 落去坐低食嘢。 唔系坐低食嘢，系行喺条街度行咯。我见过。 哦，落班呢？ 哦，落班。 落班 都要换衫走噶。 兜 你唔好兜啦，莫莉。 我都系想帮下医护人员一份力啫。 讲下啫，咁我真系见过嘛。 相信佢有苦衷嘅。 好啦，我哋多谢阿君嘅电话啦。 系啊，同埋我哋想同你个女女打气，多谢佢嘅付出， 叫佢小心都系啦。 系啊， 多谢， 多谢， 多谢你收听，拜拜。 哇！我 feel 到咧，阿君咧把声咧系劲开心咧， 系啊！ 我相信佢系有睇我哋嘅 live 或者听我哋咧， 咪仲系把声好后生啊！ 系啊，完全唔似系一个妈妈， 同埋佢又系一啲好开朗嘅声音，我觉得系好好嘅。 系， 同埋我觉得佢女女咁有爱心，做妈妈应该好骄傲，值得骄傲。 系，但系作为佢嘅女女咧，如果今晚听咗我哋嘅话，应该好呕血嘅，因为见到我同 Kitty 两个咧，即系唔知做乜咁样走出嚟啦，就我哋今日办护士啊！ 因為我覺得做護士其實真係好難㗎，都好辛苦。因為我有啲朋友冇喺醫院做護士，佢就做一啲名人富豪嘅私家護士咯。 啊，嗰啲使唔使著制服㗎？ 佢哋都有著嘅，因為有啲名人都需要求你著，有啲可以唔需要嘅。但係一般都會著翻一套整齊嘅衫。有時有啲家用姐姐都有制服著，有啲唔使啦。係咯， 咁所以 睇你個僱主需唔需要咯。我諗下，我又係唔知㗎，因為我咁我冇問過朋友喎。我下次可以問下。係， 但係通常我想問下點樣先可以做到一啲富豪嘅護士？ 我唔知喎。 係咯。 下次捉佢上，下次捉佢上嚟咧，有情派問啦。 好啊，好啊，好啊， 我唔知肯唔肯嚟咧。 係又唔知使唔使要喺嗰度住啊？ 係咯， 係啊，或者其他。 同埋有啲富豪請好多個噶嘛，係咯，可能一個介紹一個嘛。啊，我依個好啊，咁可能佢好翻之後又介紹俾另外一個。 係， 我哋快啲有冇時間聽多個朋友電話咧？ 頭先咧，其實啊 Emily 有打個電話嚟嘅，不過我唔知佢係咪忙緊啊，佢冇聽翻我電話。不過 Emily 自己咧就係護士嚟嘅， 親口講就更好啦。 係啊，咁當然佢都話佢有啲可以分享啲辛酸嘢啦，但係我暫時未聯絡到佢。 其實我覺得做護士都辛酸嘅，因為你可能頭先聽阿君講，你又要輪更啊，又要有時又要捱夜啦咁咯。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喺醫院我都聽好多唔少恐怖嘢啦，係咯，都要睇你驚唔驚嘅喎。 我都試過嚇人。 係啊，我有一個趣聞想同大家分享嘅。 好啊， 我就喺網上邊睇咗一則新聞咧，就係話當時喺呢個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咧，咁有一個士兵，佢就中彈，咁個彈咧就穿過個高院，就射咗喺後邊一個喺度救緊人護士嘅肚度啊！ 救緊人嘅 護士 嘅 肚 喺後邊，咁跟住冇事啦，各自又入醫院啦，咁跟住原來十個月之後咧，個 懷孕 個護士懷孕啊！ 真㗎？ 真係㗎！原來嗰個子彈係啊，我喺網上面睇到，帶 咗 精 子 入 咗 護士個肚度就懷孕。系啊， 咁佢哋最后点啊？ 最后个护士就因为揾翻啲医疗记录，因为佢同一时间受伤啊嘛，就去揾翻呢个士兵，话俾佢听，帮佢生咗个仔咯。 哇！ 但系佢哋系冇一齐嘅， 后屘一齐啊，系啊。 哇！ 呢个系咪一个好 天注定？跟 天注定嘅 优良 缘，系啊。 咪 射咗落 个 护士个肚度，又啲精子又唔知点，可能射到卵巢定点啦。总之系佢令佢怀孕咗。 呢个系好难，好难。 系啊，我谂系一百万分之一嘅机会会中呢啲嘢咯。 系 啊，你仲要揾得翻嗰个人啊，因为同时间受伤啊嘛。系啊。 哇！即系原来做护士都会有一段情缘， 所以莫莉，所以莫莉， 我唔想咁危险， 所以莫莉缘分嘅嘢整定就整定噶啦，唔需要急嘅 。所以我都等紧我嘅缘分啊，咁啊。 系啊，喂，嗱，我有听过有护士朋友讲，嗱，护士咧喺医院啦，好多时都有啲灵异嘢噶啦。嗱，我听过，我唔知真定假，系我一个做过护士嘅朋友讲嘅，佢话有啲人系见到嗰啲朋友噶嘛，有啲人见唔到噶嘛，佢话你知唔知喺医院？边个地方最多嗰啲朋友喺度出没 咧？我有听过 B B 房， 系我都听过， 唔系 B B 房啊，傻婆，系产房啊，未生出嚟啊。B B 房已经生咗出嚟，佢投咗胎啦，佢就系排队等投胎喺产房附近系最多啊。 我都好似系听过呢个， 系啊， 总之关 B B 事噶啦， 系啊，一喺产房咯，因为未出生啊嘛，咁就咪排队等投胎咯，或者唔知系咪争位等投胎，喂，我投呢个，你投嗰个，我行先噶，唔该排队啊，大哥。 不过咧，即系我哋唔系道人迷信，即系道 听 嘅 啫， 系啊，系啊，咁啊，无论点都好啦，今日咧，即系我哋都借住啊，我哋今日呢个嘅主题啊，都要同所有医护界嘅朋友，即系讲声多谢你， 佢哋真系好。辛苦嘅，咁我哋， 你有十四秒讲嘢喎， 系咩？我以为你播歌，唔系我想问，可唔可以俾啲 hint 大家？你哋下个礼拜谂住搞啲乜嘢咧？又， 大家可以留言啦， 留言 睇下我哋可唔可以 fit 到你嘅要求。 系啊。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肯定。 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怕了难挨，是不折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负，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我力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有市民继续在中环德辅道中一带集结，晚上近十点，有人走出行车线放置雪糕筒，防暴警察迅速到场，有警员举起蓝旗以扬声器警告在场人士正是参与非法集结，要求在场人士离开。警方表示，晚上在中环拘捕两男两女，涉嫌非法集结和公众地方扰乱秩序行为。大批防暴警察其后向置地广场方向推进，有警员清走雪糕筒。防暴警员其后多次发射胡椒球弹和胡椒喷雾，现场市民和记者慌忙走避，多人咳嗽，有人要用生理盐水洗眼和朗口。警员之后截查多名人士，包括着住反光衣的义务急救员。现场有警员指，在场的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煽动其他人的仇警情绪，警告有机会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晚上近十点，中环德辅道中近布甸乍街一带，再有示威者走出马路，并以雪糕筒堵塞行车线。部分人拒绝听从警方指示，继续在马路上行走。在驱散过程中，警方一度使用最低所需武力执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下一次会议将会在今个月18至20日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下午在北京召开委员长会议，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主持，听取下一次会议相关议题汇报，并决定开会日期。报道指，委员长会议建议下一次常委会审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人民武装警察法修订草案等，但没有提及审议港区国安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表示，按现在持续稳定的疫情和不断提升病毒检测量，预计稍后可进一步放宽某些社交距离措施，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取消入境限制和14日强制检疫的规定。林郑月娥形容，饮食业的张宇仁和盛志文都不约而同表示，酒楼食肆近日生意好了很多。不过他表示，虽然出现可喜的现象，但距离走出困境回复正常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在台湾被罢免高雄市长职务的韩国瑜说，尊重民众意愿，不会就罢免投票的结果提出任何诉讼。韩国瑜在社交专页说，期盼各界能够将宝贵的资源和力量 放在关心弱势族群生活、下一代教育和疫情过后振兴台湾方面，这些才是台湾社会最必须被正视的范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334点，跌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10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49，加元1.342，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61美元，卖出1,719.2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有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6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日至6月14日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甜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甜淡情怀主持周美欣。夏天到了，我选择最有夏天气息的歌呢，就是 Olivia Newton-John 和 John Travolta 为电影 Grease 里面所唱的 Summer Night。 只是听这首歌的歌名就知道它几咁热辣辣了。 Summer loving had me a blast。 逢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周美欣主持的《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Hi Gigi， 好耐冇见，不如约出嚟倾下偈啊。 Kitty， 梗系好啦，喺边度啊？ 不如就去我个朋友圈啦。 好啊，迟啲见。Back to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如果你都想知多啲 Gigi 嘅近况，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敏大人，我就嚟爆啦！ 敏大人，我就嚟忍唔住啦。 Kitty 莫莉，你两个冷静啲啦。我已经请咗一位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上嚟我哋嘅最新环节心理食堂，同大家倾下偈啊！ 今日星期五，有我陈俊玲博士上嚟同大家一起倾下失眠呢个话题。 如果你想知多啲，咁就要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 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啊，真系舒服晒啊！ 朋友唔嫌多，今晚食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好啦，又翻到嚟星期二晚嘅咧，友情牌环节啦。咁上个礼拜咧，就同我一个资深嘅电影人，做过电影圈里边好多岗位嘅朋友阿蒋咧，陈思敏倾偈嘅。咁今个礼拜继续有佢嘅，因为我哋。傾唔夠啊！上個禮拜 係啊，其實上個禮拜都未講完嘅嗰、啊那個即係嗰啲層層嗰啲 架構啊、啲監製 啊、製片人啊，咁、啊、其實而家仲多咗啲咩策劃啊、總策劃啊嗰啲咁噶嘛，見好多係啊係啊係啊，越嚟越多 title 出現咯。 係 啊， 啊， 我想問咧，上次提到嗰個監製啦，即係話好似都係即係。 幫個導演啦，即係去睇住佢，可能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咁佢使唔使成日都跟場嘅咧？佢點樣去幫住佢咧？ 唔使嘅，因為其實我上一集都講到我哋。通常都會先俾咗好大嘅空間同埋好大嘅 respect 個導演先，咁所以你其實你俾空間佢嘅話，你日日 凍住喺隔離。 因為以前香港好興嘅，即係導演坐喺度，跟住後面就坐一排監製啊、製片人啊、老闆啊、老闆啲朋友啊咁樣咧。其實你咁樣對個導演個心理壓力冇大，咁所以其實我唔係好 prefer。大家成日都落現場，就算我哋落現場都好啦，我好少會得喺導演後邊。 嗯， 即係我會睇現場睇下其他工作人員、啊。 或者睇 mon 就算啦，唔好咁覺。係 啦，去篤下啲服裝指導啊。 係啊，點解咁貴啊啲衫咁啊？ 冇錯，嚇呢件就係呢張單啊，靚咩咁啊？ 你唔想撈啊？扣你人工啊咁。 我哋通常落現場就係同啲幕後搞下氣氛啦， 傾下偈啦，係 啊，大家唔好咁辛苦 啦，萬 歲啦， 係咯。 咁啊，跟住冇乜事嘅話就冇乜事嘅，咁啊，盡量都唔好咁打擾個導演咯。係。咁所以監製咧，其實通常就係開之前會同導演大家夾好，傾好咗個通係點樣啊？我哋嘅服裝係咪咁樣啊？我哋嘅美術係咪咁樣啊？跟住我哋困難，即係我哋將會製作遇到啲咩困難，我哋要點樣克服啊？咁樣，咁呢個就係開鏡之前，通常製片部同埋監製啊、導演啊都會傾好曬。咁如果大家都係跟住條軌跡行嘅時候，就應該都會冇乜嘢大問題嘅。咁啊。監製 但演員又關唔關你哋事嘅咧？你知嗰啲大牌演員都好煩噶嘛？ 梗係關啦。製片嗱，以前咧演員咧通常都係老闆去傾嘅，因為香港啲演員個個都嗰陣時好嘅片全部都係嗰扎演員嘅。 你琴日個個都幾早起身咯。 你冇關係嘅就係你攞唔到演員期啫嘛。咁啊，通常老闆會搞掂啦，搞掂咗佢咪 pass 俾我哋。咁我哋就度住佢屋企啦。哦，你一個月可能俾得兩日我 嘅， 係啊，你一個月俾得兩日我，但係我一個月要拍曬，咁我兩日點樣可以48小時拍曬你啲戲啊？咁樣呢啲就要編排啦。咁呢啲就係喺我哋 同埋同其他組去夾咯，又要 係啊。其實嗰啲夾所謂夾夾都係。我答應你好啊，我拍完我俾翻你啊咁。 但我未拍完。 但我唔收工啊嘛。 佢哋成日搶人嘅，以前揸架車去第二組，你搶我嘅人，我搶你嘅人，喺度等咯。 咁、會唔會嬲啊？其他組咁點氹其他組啊？ 唔會㗎，你嗰部戲嗰度可能鬧啦、嘈完啦，咁你下次大家都係咁樣撞人嘅啫嘛。基本上日日都撞人嘅。 係啊。 喺香港最電影最蓬勃嗰段時間，基本上啊。鄭業玲都話自己拍九組啦， 係啊，係啊，好多戲噶嘛。嗰次搶人收陀地咧， 啊，收陀地呢啲就嗱呢樣咧就係嗰陣時入行咧，女仔做製片嘅舒適，即係第一你 唔係見到女仔會好啲咩？ 哇，你又 冇咁惡咧， 貴啲添。哇，有啲陀地真係專等我睇住你，哦，女製片得啦， 諗住你會驚。 系啦，多啲人啲， 你辣妹嚟噶嘛？ 得噶，你边度辣得起啊？跟住你揽住个组几百人喺度拍紧戏，你同佢打交啊？唔通唔得噶嘛？ 系，但系嗰啲文化就系嗰啲年代都仲系有噶嘛？ 都几得意噶， 系啊，系咯。 咁嗱，头先就讲咗关于制片啊、制作嗰啲啦，我都知道，譬如有发行啊、宣传呢啲，可能听众们都系未必太清楚。咁其實已經有咗製片，又或者有咗出品人，咁點解仲會有發行啊嗰啲嘅咧？ 發行就係其實你出件 product 出嚟，你喺 戲院， 你超市上架都要有個人去 coordinate 個超市上架噶， 幫你去排院線咯。發行其實 係啦，咁 佢都係要拗嘅入去戲院院線。 以前有啲睇關係嘅，都係會有啲睇關係，即係你關係好啲嘅話，牙力好啲嘅话，你可能排啲档期又会好啲， 同埋俾你上耐啲，唔会咁早 cut 你，你戏票房好会 cut 你噶嘛？ 系啊，因为嗰个年代其实你部部戏都系嗰班演员，跟住啲导演嘅 level 个个都系咁劲，跟住个个都系摆咁多钱落去拍，咁边部叫好啊？咁真系 睇票房咯。 一個票房都是你究竟怎樣排片，你給我上什麼檔期，你會不會幾天就落了我畫，都是有影響的嘛。咁所以就會有一個宣傳和發行的部門。咁個發行的同事呢，通常我們開部戲之前呢，發行的同事都會埋嚟傾。我們現在要拍一部這樣的題材，這樣的演員，這樣的導演。咁跟住佢哋會評估而家嗰個市場上面，佢覺得嗰個票房點樣發行會好，我哋要力爭上到啲咩檔期，上咩院線，咁跟住出一個叫做宣傳嘅 plan。咁我哋拍緊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要開始做宣傳，有啲探班啊，或者有啲叫做幕後花絮要拍啊。咁呢啲嘢係前期要準備定。咁準備定之後，當部戲上畫之前嘅可能兩個禮拜到啦，咁你啲海報啊，跟住你啲做宣傳嘅視頻啊，一啲製作特輯啊嗰啲嘢就要推出嚟。咁所以基本上發行同宣傳係同部戲嘅製作係同步嘅。咁有陣時，而家可能 今日會有陣時要趕上畫噶嘛，係咪傾好咗？你可能未拍完就會好趕咯。 係啊，黐線㗎！我試過部戲拍完二十日， 係同你做後期剪接。 其實嗰陣時係日日你七點鐘收工，八點鐘啲片就去到剪片房。 可唔可以講呢套係咩？ 我真的不記得了， 他做了太多電影了。你還要去衝曬那時候菲林拍， 是啊， 又要剪片，還要不要配音添啊？ 其實很多的，這個不是一個很個別例子，很多都是這樣 的。 因為那時候的電影圈真的 很蓬勃， 很 旺。那時候是否還流行片花的呢？記不記得啊？ 什麼叫片花？ 即是流花，即是那層樓都未起 就買定 先。但我告訴你，我會在那裡起層樓， 即是告訴你，我已經有劉德華、關之琳了，你買吧。 沒錯。 咦，不是一向都是這樣的，即不是一向我聽了你 present， 那我就好了，我扔夠錢出來啦，你去拍啦。 現在當然不好意思，歌仔唱啦。 不是的， 即現在是整好了才拿錢的。咁啲錢喺邊度嚟啊？ 係咯， 揾投資者 咯， 係咯， 同埋而家有一 你冇完整 香港有一基金你可以申請咯，係 咯， 我基金 係啦。咁其實你呢個都係供求問題。以前香港有好多外地好追港產片，所以你港產片拍完之後咧，你除咗香港嘅票房咧，你海外嘅收益會好大。咁但係而家東南亞國家慢慢每一個國家都開始。個製作越嚟越好啦，即係台灣啊，哪怕 泰國都好好啦， 韓國係啊，咁所以其實已經唔係港產片獨贏嘅時候，已經過咗最黃金嘅時候。咁再加埋可能有一啲叫做我哋多咗個國內市場啦，但係國內市場嘅犧牲就係我哋要滿足佢嗰個審批制度啦。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咗好多。電影的素材，香港人想看的電影未必是回頭口味， 題材 是的。咁而家海外的人其實他哋冇呢一個審批制度的時候咧，你拍完你過到個審批制度，但係對海外的人嚟講，佢就會覺得唔係佢想看的戲咯。咁所以冇咗多咗一個大陸的嘅浮嘅收入，但係就少咗其他全球的收入咯。係啊，咁所以而家做喺香港拍的其實都幾辛苦。同埋喺香港拍戲，而家因為我最近喺香港，我拍過一部charity 嘅電影。咁我發覺喺香港拍戲真係好辛苦，即係你要喺條街，我喺尖沙咀，我想喺黑德道。我申請咗兩個禮拜都唔批我。咁但係我嗰場戲我一定要喺酒吧街度拍。咁我唯有焗住。偷拍啦！我諗住 你逼我㗎咋？ 係啊，我做曬所有申請，你真係唔批，同埋我都話俾你聽，慈善電影啊，即係幫一啲邊青嘅小朋友嘅電影，連啲後幕後都係一啲邊青過嚟去學。咁都唔批，咁點咧？咁但係我真係要拍，我冇理由落去中環劈友㗎，大佬。咁我落去真係踩落去拍，咁啊盡量。再夜啲嘅時間內拍，我都諗住兩個鐘頭會搞掂，咁跟住真係暫停你，唔俾你拍。但係我已經拍咗幾個鏡頭， 我而家去第二度我都頻發，因為可以練翻，咁啊不斷又係用翻我以前十八歲嗰招啦，不斷咁樣捉個警察埋去側邊，你聽我講，你聽我講， 跟住旁邊就拍緊嘅啦， 係啦係啦， 拖延時間， 你睇下你睇下佢哋收緊㗎啦，你聽我講啦。嗱其實咧我哋嗰個慈善啊點點點點一路講嘅時候，你同我即刻收，即係個警察你同我即刻收，你同你收緊啊。 其實做 呢個 做你哋呢個位係好辛苦㗎，我覺得其實好多嘢要兼顧。 冰日日都係冰。 女仔嚟講唔係咁容易噶， 係啊，其實嗰陣時香港做制點嘢好難，而家都難嘅、 啊、 其實。 係咯、啊，因為我覺得女仔仲難啊。就有時女仔都有啲好處嘅，男仔可能對你禮貌啲啊嘛。 係、女仔個好處咧就係、是通常係圍內。即係裏面嘅姑會對你 善良啲咯。我發覺我試過一次請咗個靚女助手，我發覺我真係冇人嚟煩我嘅。 係啊， 我好舒服。係啊， 係噶， 係啊，我個助手真係超靚女，跟住即係得閒到咧冇人揾我，就係揾佢嘅啫。 你走去拗水吹， 同埋唔敢嚟騷擾我，啊乜嘢都得，我就㧬佢出去噶啦。原來係 work 嘅喎，發覺揾個靚女嚟開工， 同埋。喂，我譬如我話俾你聽，阿 Mel， 我有咁嘅 budget 嘅，咁但係拍到一半我冇錢喎、啊。如果我係男仔嘅話，我埋嚟咧，我 Mel 冇錢嘅啦嗱。後邊 跟住咪一扎 咁啊，大家 星星交叉 係啦。咁但係我女仔咧，我仲喺阿 Mel 面前，我一哭二鬧三上吊，我真係冇靚。 我最中意女人喊噶啦， 我真係冇靚咁。 係啊，我覺得 鬧人唔使反面。 雖然女仔辛苦，但係都有少少嘅著數嘅，我覺得 有嘅，但係辛苦嘅嘢居多。 係 咁其實呢一行多唔多女仔做嘅咧？即係呢一個崗位、 多㗎， 都多啊！ 尤其是 都多女仔 副導演啊， 副導演都多女， 因為 好多 TB 啊，副導演我發覺 細心啲， 係啊， 同埋有好多導演咧，你導演其實好多都好難服侍嘅，同演員 都 差不多 嘅，係啊。 咁你如果一個男副導演嘅時候有啲乜嘢你要同個導演講嘅時候咧，同一個女導演嘅時候咧，其實又爭啲嘅，係 啊。 咁其實係咪多數會唔會話呢個導演就會用翻嗰個副導演？即係如果夾得到，定係唔關事嘅？即係每一 時間，佢哋其實導演同副導演，尤其是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司徒制嘅。係 啊。 咁而家你見香港大部分嘅導演都係喺副導演嗰度出嚟嘅。係最近呢可能十年八年就多咗學院派。 嗯。 因為司徒制就已經。冇咗圖啦，你都冇咁嘅片，冇咁嘅 片量， 片量去滿足下一代咯。 同埋好多導演佢就連美術啊、服裝佢都有指定佢自己用佢個班底，因為溝通慣咗啦嘛，冇咁難去溝通咯。 係啊， 係咯。 同埋其實你製片人都會啦，即係我攞起個劇本，我都會先考慮我合作過嘅導演，因為我知佢脾性，知佢嘅作品，合作過嘅導演，跟住合作過嘅。嘅 crew 我都係會揾翻。 我夠睇你個履歷咧，其實你有參與嗰個赤兵，嗰啲因為拍啲古裝片喺國內拍咧，其實嗰啲咁嘅大場面，我其實真係覺得好 amazing 噶。你點樣控制嗰啲人咧？ 嗰啲馬 係啊，同埋成千上萬嘅人喺度啊，其實 再言語溝通，我聽過好好笑嘅嗰啲嘅畫面。 哦，你應該係睇過 YouTube 嗰個片，不過唔係我部戲嚟嘅，我都覺得好笑，我知你睇邊條啊？ 係啊， 尤其是嗰陣時咧， 咁大場面咧，其實香港我哋係拍唔到噶嘛。 係啊，同埋嗰陣時其實。好少香港人國語係好㗎、你通常都係歪少少，你聽得明就明，你聽得唔明就係你蠢咁。 你去啊，嗰邊啊， 係啊係啊，係 啊。 赤壁咧係我真係從影以嚟最辛苦嘅。 你正式崗位係屬於乜嘢？ 製片。 製片。 製片。咁嗰部其實都唔係我好多。好 experience 之後接嘅戲嚟嘅，因為赤壁其實好多個製片，赤壁嗰組人咧， 因為太大了、那個 scale， 係啊，真係太大了，即係你連管車都有一個製片嘅、管交通有一個製片， 因為可能車都百幾二百部啊，我諗 係啦，咁我嗰陣時就係負責演員部分。咁啊，由籌備開始，因為我拍《赤壁》之前，其實我幫校長，即係吳以森，佢另外監製嘅一部戲，我幫佢做咗一部比較細啲 scale 嘅戲嘅製片。咁我做完之後就直接跟咗佢過嚟《赤壁》嗰度做，一做就兩年半。 我呢部戲拍咗 兩年半啊，足兩年半啊。咁啊～ 而家諗翻都好辛苦，因為拍完出嚟之後咧， 好攰啊，好攰啊， 兩年半拍一套戲，你諗下你投放咗幾多心機啊？同埋佢太多嗰啲咁嘅千軍萬馬大場面，其實好難控制，好辛苦，衫換衫都換死你啦。 係啊。即係我寧願你喺香港拍部戲，好似以前嗰部大戲咁，你困住我四十個鐘頭，跟住我花幾瞓十二個鐘頭，我再翻嚟。咁、 啊、 但係你第一佢唔喺香港拍，佢、喺國內一個都好偏嘅地方拍。我哋揾咗一個好偏嘅地方去做咗一個赤壁嘅城牆，做咗個主景。 咁你哋住喺邊啊？有酒店嘅， 自己起酒店㗎。 自己起啊！ 因為嗰笪地方其實你。政府幫我哋去嗰笪地方，收一條村。 哦， 咁嗰笪地就我哋俾我哋 落後噶啦， 好落後。佢其實係一個好，佢其實係一個古代嘅陵墓，即係皇帝嘅陵墓。咁、其實都係一 個實景，你拍咁滯啦， 好出名嘅。咁嗰個陵又係平時又好少人去，因為佢北京都去到好偏遠下，北京佢都要成三四個鐘頭車。 哦， 咁啊好少人去，咁但系佢都系一个好出名嘅陵，咁我就将个陵喺个陵里边就以前有啲剩翻嘅 building， 我哋就爱嚟改做宿舍。咁佢有一间两星嘅酒店，我哋就俾主创去住咯。咁跟住其他演员啊，你知赤壁嘅好多大星，咁就要住到成个几钟头车嘅一间 五星酒店。酒店噶啦， 因为就算唔系五星，你叫佢嗰间两星，我哋都 唔会住，佢哋都唔肯住啦。 系啊，老 老实实，宁 愿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每一个演员都俾咗一架叫做喺国内叫生活车，即系架车上面有晒洗手间， 即系好似外国、美国嗰啲 系啦，系啦。旅行車咁佢哋收工咪上車，跟住架車咪開返酒店，咁佢哋都係休息時間嚟嘅，咁咪冇辦法啦，即係嗰啲地方你唯有係咁，同埋嗰陣時你要搵一個咁大嘅地方夠我哋搭晒成部戲嘅外景，根本就好難。 係因為嗰陣時睇戲，我見到即係我未做過呢啲 scale 嘅服裝，嗰陣時睇諗死啦，咁多人佢一套衫件咁多件，哇！真係喺現場會點樣呢？我真係我諗唔到啊！真係。 咁呢啲係咪服子都有好多個咧？會唔會？ 服子唔係服子係一個嘅啫、 哦， 下 邊 好多 人，下 邊好多人係啦。 嗱、啊，有到好嘅喺國內拍戲咧，我係好足人手嘅。 冇錯。 係啊，我下邊幫我啲服款啊、改衫啊，有一紮人嘅。 冇錯，冇錯。 係啦，依樣係俾得足啲嘅，我覺得我喺嗰個拍戲經驗裏邊。 係啊，嗰陣時呢部戲算係喺國內嗰陣時個年代喺國內嚟講係第一部咁大 scale 嘅戲。咁啊，基本上國內嗰陣時所有能用嘅工作人員，我哋都攞曬。咁赤壁一日未收機之前咧，其他比較大 scale 嘅片咧 都開唔到， 都 hold 住， 唔係 hold 住，唔係好敢開啊。 但係你哋嗰陣時嗱，講下拍咗兩年半啦。咁嗱，我哋做服子好多時咧簽約一部戲咧、都係算部計噶嘛。咁啊，通常話幾多早拍完噶嘛？你拍兩年半咁咪好襟計咯啲人工其實。 我哋其實嗰陣時預測都簽，起碼都要簽年半噶啦，即係尤其是服裝指導。你做古裝嘅盔甲啊，嗰啲你需 要 時間噶嘛？ 唔係話你話行出街就買到件衫。 同埋咧，啲服裝指導唔係由做衫嗰刻計噶嘛，佢由畫嗰刻開始計噶啦嘛。 我入做嚟，你叫我做就開始計噶啦。 唔係咯，我一入嚟，你落筆去畫，畫完之後我做衫都可能做半年。 做半年啦，係你最畫。 我做完半年，跟住我拍一年，咁我簽你，我起碼都簽兩年啦。 係咯，即係所有人啲人工都幾襟計，其實投資係好大嘅。 投資好大，但係因為嗰陣時係。吴导演呢第一部返中国嘅电影。咁、所以呢好多人都想参与。咁、所以其实都易傾囉。 咁我觉得一部好嘅戏梗係大家都希望参与到。 係呀、 都好大满足感。 係呀、但係好可惜我哋时间又够啦、今个礼拜。咁我哋不如请阿陈呢嚟多个礼拜啦。 好啊。 好啊。 好。唔该晒。 唔该陈呢。 Five, six, seven, two, three, five, six, seven,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謝曬 Janet 啦，其實佢有好多嘢想同我哋講嘅，所以我哋都留多佢一個禮拜。睇緊有梁詠琪嘅《一百層樓的家》。 係，今日我哋咧呢個制服誘惑嘅主題就係護士啦，大家可以上翻去兒台嘅 Facebook 或者敏感時刻嘅 Facebook 嗰度做重温嘅。 好唔捨得除啊！ 好唔捨得除啊！ 係咯，好似著得幾好睇我。 好啦，咁啊之後咧就要交俾師兄祠堂啦，拜拜。 Bye